幸福就是我们的。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再次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美国政府宣布，作为气候变化政策的一部分，2030年美国售出的汽车当中，必须有一半是电池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者是燃料电池电动车。与此同时，有报道称比亚迪将在明年第二季度向特斯拉提供刀片电池，配有刀片电池的特斯拉车型已经进入测试阶段。而在此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公布了新能源车在未来市场的占比规划。那么10年之后，我们身边的交通工具能源结构将会发生怎样的重大变化？未来世界各国的新能源动力计划又会给中国企业怎样的发展机遇？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啊，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 此时此刻我们身边的新能源车呢，更多的还是以纯电动车为主。啊，我们对他们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确实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这些新能源车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将占到 50% 或者更大比例，到那个时候马路上是一个什么局面。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确实让人感慨未来已来。那么美国政府的这个目标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各方还是比较惊讶的，因为具体考虑到美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美国的汽车行业的规模，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预测或者分析一下，如果按照2030年美国售出的汽车当中必须有一半是电池电动车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者是燃料电池电动车的话，那这样对于美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出行的能源结构，甚至于世界汽车产业的结构，分别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好的，正如朱琴刚才所提到的，美国呢提出在2030年，那么有50%的呢燃油车要禁售，等于说呢也有50%的属于新能源车，也就是说电动汽车啊。插电式混合混动汽车，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个人认为呢，会对世界上产生了三个主要方面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呢既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之一，也就是说呢，它的生产和它的市场呢都是非常庞大的，所以这个决定呢，首先会对美国本土的原有的燃油汽车的生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呢美国呢继续研发甚至更多的厂家投入到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和推动。因为我们也看到呢，拜登政府呢他提出来了1000多亿美元的，那么用于呢鼓励新能源车的，其中呢有1000亿美元呢要鼓励购买新能源车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汽车市场汽车产业的重新的洗牌呢，有可能就从呢美国的这样一个决定开始。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到2030年呢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8年多的时间。那么这样一来呢，那么整个的汽车的产业布局呢真正可能开始呢，当然有些汽车产业已经开始布局了。这是对汽车产业本身的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呢传统的汽车产业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个呢就是说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呢会受到极大的激励。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呢，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我们呢不能够不说这个决定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呢，美国发现了页岩油气以后，实际上就从使美国呢从一个能源消费的大国到了呢能源进出口国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对整个国际市场上的能源呢本身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呢，长期以来的石油价格始终呢处于一个低迷的这个状态，使得2030年的整个汽车 它是呢传统能源的可以说呢也是一个用量的大户，那么要有 50% 的不再使用传统的化石能源呢，那么这样一来呢使得呢国际的能源尤其呢交通出行的能源呢可能也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从这几个三个方面来看呢，像美国这个决定呢对于产业和能源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呢人们对新能源呢有误读误解，现在呢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只要用电池这样的车，那么呢就是属于新能源车，这种认识有差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能源它呢主要呢你看它的来源，就是呢因为所有的这个或者说大部分电池车都是要充电的，那充电这个电从哪儿来？你得看呢一个国家它电力的成分新能源构成的比率有多大。美国的这个当前的能源呢，这个应该说呢最大的份额是天然气发电，然后呢天然气发电是占 34%， 然后呢就是煤炭发电是占 26%， 剩下呢就是核能发电，新能源发电呢只占 16%。 所以呢你说美国搞电池车，它充电的来源只有新能源，新能源呢只有 16%， 那你说它这个电池呢可以看作是一种呢新能源当中的接力棒，但是本质上来说呢它的国家能源结构来源如果不进行改变的话，仍然不能够呢认为这样的车呢就是属于呢新能源车。那怎么样增加国家新能源的来源，或者说我觉得叫新能源并不太准确，应该叫呢清洁能源。像美国呢这样的国家，它的水力发电站呢基本上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开发的潜力已经很小了，这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多建风力发电站，多建太阳能发电站，多建呢核电站，或者是呢生物质能发电站，潮汐能发电站等等。核能呢算不算新能源？反正因为它是战后发展起来的，你说它算新能源也行，说它不算新能源也行。但是就清洁能源来说呢，最好的清洁能源应该是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潮汐发电等等，还有呢地热发电，这些呢是属于真正的清洁能源。因为核能呢它还面临着呢出核事故的这样的风险，一旦出核事故呢它就不是真正的清洁能源了。所以说呢现在的大部分电池车可以说呢从长远的角度它是在向新能源过渡的这么一个方向。丰田汽车所使用的燃料电池应该说表面上看来是属于新能源车，但是呢实质上呢也未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燃料电池，氢能源的燃料电池主要呢是压缩的氢气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然后产生电力支撑呢这个汽车往前跑，最终所产生的废料就是水，而且是纯净水，这应该是属于呢真正的新能源。但是呢如果你要考察它的新能源的来源的话，那么呢它也有问题了，就是因为它这个氢啊要从水当中分解，从水当中分解氢也要消耗呢大量的电力，而现在日本电力的发电主力呢主要是天然气，还有石油，还有呢煤炭，再加上呢新能源和核能，也就是说呢传统能源仍然占了比较大的比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呢应该和公众这个讲清楚，究竟是用新能源的概念好呢，还是用清洁能源的概念好呢？这也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 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内容公布之后呢，像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等等美国的大的汽车公司都表示，都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啊。也有评论说这个政策呢迎合了美国汽车公司。看到这儿呢好像跟大家的印象有一些距离，因为我们知道 传统的美国大的汽车公司拥有巨大的传统动力汽车的产业基础，而且我们印象中好像除了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之外，新能源或者说清洁能源技术领先的品牌中好像没有更多的关于美国公司的报道被我们看到。那么根据两位掌握的信息，像美国的传统汽车品牌的这些公司或者说扩大一点美国的科技公司吧，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醒布局未来新能源的？他们在这方面有怎样独特的创新和优势？ 首先呢，我们对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对于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呢表示欢迎，应该说呢相当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美国呢曾经是全球呢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家，那么但是呢美国那时候生产汽车呢它追求的是大，而且排量也大，所以说呢美国的汽车呢一直以耗油多而著称。但是呢随着呢全球的能源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所以说呢这样大排量的汽车呢受欢迎程度呢逐渐降低，所以逐渐呢也为其他国家的一些呢更加节能的小排量的汽车所取代。所以美国的传统的燃油汽车呢让逐渐的呢在世界上整个的汽车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说呢美国政府提出了呢从传统的燃油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过渡，那实质上呢美国政府要在给予扶持和帮助的话，那么对这些汽车的生产厂家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呢机遇。所以我们呢看到呢这几大呢汽车生产厂家呢都对美国政府的这一个决定呢表示呢欢迎。那么美国呢说新能源汽车的创新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呢，就是说新能源汽车的它的几个关键的技术有四个方面。那么四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我们说电动汽车呢首先需要那个电池，那所以说呢电池技术是新能源汽车也是电动汽车的呢一项核心的技术。那么另外一个技术，第二个关键的技术呢就是驱动，说管理电能的驱动呢主要指的是电机，也就是说呢这个电机的技术。那么第三个呢是整车技术，也就是说呢新能源它没有内燃机以后靠电池以及电机来驱动，所以第三个关键技术。这第四个关键技术呢就是能源的能量的管理体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电池技术并不是特斯拉的最核心最关键的，我们也知道呢特斯拉用的电池呢实际上是从其他国家呢进口，直接进口的。但是呢特斯拉有一个它的在创新技术方面呢就是能量的管理方面，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可能电池，那么它在特斯拉的整体的能量的管理方面呢跑得更远，续航的里程更远，这是呢它的一个比较核心也比较关键的技术。但是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在很多方面也都有很强的关键性的技术，包括电机以及呢驱动的这样的个技术创新方面呢，这也是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那我们看到呢这几个方面的技术，除了能量管理以外，我个人认为呢其他的三项呢应该说美国现在要说具有创新领先呢这个目前呢从特斯拉的整车的来看呢，可能整车技术方面美国公司呢也具有一定的领先性。所以四项关键技术呢应该说有两项它都相应的比较领先。但是我们从美国的整个的科技基础来看呢，那么在其他两项如果这几家呢传统的汽车公司呢能够投入更大的一些人力物力和资金，那么可能呢也会呈现一个领先的状态。所以这是呢未来他们能够争取呢在新能源汽车上那么重新呢占据世界企业的新能源汽车的重要一席的呢非常重要的基础。 现在这个电池啊推陈出新层出不穷，主流的电池呢主要是镍氢电池还有呢锂电池，这两种电池呢从未来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呢它的能源载荷能源密度 还不够，所以呢，未来还会呢向更好的能源的方向发展，比方说呢，固态电池，还有呢石墨烯电池，那么固态电池呢，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呢，还不够成熟，造价太高昂。那要想成熟呢，估计得到2024年以后。固态电池有什么好处呢？固态电池呢，就是它的能量载荷呢密度更高，能量传输能力呢比现有的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呢更强，而且呢重量更轻。除了这个固态电池以外呢，石墨烯电池当然应该是呢这个能量载荷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呢是最好的，但是呢石墨烯电池的这个技术水准呢又太高太高了，在短时期内恐怕呢在10年之内能不能够用于呢实际的这样的制造和使用还不好说，但恐怕呢石墨烯电池原来呢前几年炒了几年，应该说呢是一个大方向，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获得突破这个还不好说。那在这个锂电池、镍氢电池和这个石墨烯电池与固态电池之间，现在呢，比方说像中国的宁德时代啊，这个还有呢比亚迪啊，他们都发明了呢中间性的技术，进一步提高，让电池能量呢进一步加大，这样的电池比固态电池呢还差一些，比呢这个人们理想当中的石墨烯电池呢那就差得更远，但是呢比现有的电池还是要好得多，能量密度呢要大得多，所以呢就目前来说呢现在中国的宁德时代还有呢比亚迪他们发明的新的电池应该是呢暂时一两年到三四年之间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 除了我们今天关注到的美国这次提出的具体的目标，我记得也曾经请两位一起做过节目，我们关注过其他汽车生产和使用大国曾经提出过未来新能源车在新出售的交通工具中的占比。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关注过日本、挪威、荷兰、印度、德国、法国、英国，当时他们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想请两位给大家再梳理和总结一下，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些国家可能后来又有新的计划，新的国家提出自己的计划哈，哪些国家的力度比较大，还有大家关心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相关的这个指标，特别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从进展来看一年前我们关注的时候这他们的这些计划现在看是不是有可行性。 正如我们知道呢，当前全球的气候包括一些极端天气呢都不断的在发生，那么呢整个的科学界呢认为呢这与全球的气候变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巨大的洪灾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碳排放与碳中和，也就提到了呢各个国家的环境保护的呢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实际上呢汽车呢我们知道呢传统的燃油汽车呢是碳排放的呢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方面，所以禁止燃油车的销售，那么就逐渐呢跟朱琴刚所提到的成为呢一些国家的在中短期的目标。那我们说呢美国实际上是提到呢到2035年有一半的汽车是需要是新能源汽车，像这个力度呢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那么实际上是还是呢小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呢这样禁止燃油汽车的销售，这个谁走在最前面呢是北欧的国家挪威。挪威提出的目标呢到2025年，今年是2021年，也就还有4年呢挪威就禁止出售燃油汽车了。那么这下一个阶段叫2030年，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呢提出来了禁售燃油汽车呢？这个目标当然比美国要大，是由英国、荷兰、印度、以色列、 德国、爱尔兰，还有呢就是中国的海南，中国的海南省呢，那么也提出来2030年禁止出售呢燃油车。另外一个地区呢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州也提出来呢2030年呢要禁售燃油车。那么在2035年，也就是说呢要禁售燃油车的有两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加拿大。那么地区呢是美国呢加利福尼亚有12个州，那么这12个地区呢，也就是说在美国呢等于2035年要禁售。像这个目标呢比美国拜登政府呢提的要更大一些，因为美国呢支持政府 50% 的要禁售燃油车。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呢都是 100% 的要禁止燃油汽车的销售。那么到2040年，那么西班牙、法国和我们国家的台湾也提出来的目标呢是禁售燃油车。那么我们就看出来这个禁售呢，就是说可能相应比较小一些呢，那么禁售燃油汽车呢可能更容易一些，尤其呢不是汽车消费的大国，可能呢这个也更容易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从这些禁售燃油车的一个趋势来看，那么未来呢新能源汽车呢肯定是我们整个交通工具，特别是我们个人家庭使用交通工具的呢一个主流方面。那么至于中国有没有提出来，我相信呢可能我们国家呢也在考虑在什么时候呢，那么在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说呢禁售呢燃油车。我们看到呢我们国家的整个汽车的产业呢发展上也出现了一些呢比较好的势头，像我们国产的就是说民族的汽车工业绝大多数呢现在都转型是生产了电动汽车，也就是说呢新能源汽车。这实际上呢我们在街上看到的新能源汽车所占的比重实际上是每年呢都在不断的提高，加上呢我们国家呢对于大家购买新能源汽车呢也有一定的补贴和补助，所以说呢这一个导向呢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随着我们实际上的新能源汽车慢慢的呢比使用燃油车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那么到一定时候可能也就大家呢禁售燃油车呢也会提上呢议事日程。 在这个方面呢，日本、北欧、西欧等发达国家呢走在前列，他们大体上呢禁售燃油车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在2025到2030年左右。那美国呢现在到30年才计划呢销售50%的电动汽车，那等于呢燃油车还有50%。所以呢从这个力度上来看呢，应该说不如北欧、西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中国呢现在这个方面的政策呢还不够明确。但是我想呢随着这样一个技术的进步和加快，中国呢也会在明确在这个方面的政策。新的能源汽车，电池的汽车取代汽油的汽车，可能呢是一个大方向。 这两天大家还在关注一条新闻，就是有关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有报道说比亚迪的技术现在已经跟特斯拉进行了合作。那么这条新闻呢让我们看到两方面的消息，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技术创新方面现在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刚才周老师也列举了中国企业在这个电池研究方面比较领先的几个品牌。另一方面呢，大家也看到中美在新能源产业方面有着切实的合作。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面向未来中国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有怎样的优势，除了刚才周老师谈到的这个在电池方面的研发，在其他方面还有怎样的创新。另外呢就是各国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禁售传统能源汽车的未来的目标，近一点的可能在4年之内，那么远一点的在10几年之内，在这样的跨度内这么长的时间段里会给中国的相关产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正如朱鑫刚才所提到的，上次中国的汽车产业呢重视新能源汽车的各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呢上一直呢在进行当中。比亚迪呢研发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它的体积更小，但是呢电池的电容量呢更大，所以说呢已经陆陆续续呢装配到新能源汽车上去了。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发展新能源的相关关键技术研发的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呢是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你有庞大的市场，这样呢企业呢才会有相应的资金来投入到科研中来进行研发。那么我们说现在呢，中国在电池技术呢上是已经呢应该说呢在电动汽车方面都处于一种呢相对领先的状态。当然我们也知道呢，电池的发展最终呢可能会像刚才周老师也提到的燃料电池的方向发展。那么燃料电池呢现在呢还没有真正的用到电动汽车上去，那么它要用上去以后呢，未来这样一个电池呢可能续航的里程呢都在1000公里以上，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使用电动汽车的呢，它就不再会像现在需要长时间的充电，或者说呢续航里程比较短，大家呢这样一来呢还是比较呢青睐或者喜欢呢传统的燃油汽车。那么这些方面呢就应该是我们新能源汽车呢在研发攻坚的最主要的方面。但前面我们提到的呢，除了电池以外，那么实际上汽车呢它是一个呢综合性的工程，包括电机，那么电机呢如何变得体积更小，那么可变容量呢更大的这样一个这样使得呢大家的驾驶乐趣也会跟燃油汽车那样具有呢这样的性能，那么这个呢也是呢就是说能够新能源需要攻关的，就是汽车用的电能驱动的电动机。所以这个技术呢现在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在这个方面的攻关呢也处于呢当前世界的前列。那么再一点呢就是说电池能量的管理，包括呢人工智能，也包括呢未来的就是说车的无人驾驶，应该说这些技术我们看到呢国内的相关这些方面呢正在呢下大力气投入呢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加上中国有这么好的一个市场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就是说民族自主产品牌的汽车，那么原来呢我们都认为呢好像比进口车都要差一些，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这一个差距实质上呢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甚至刚才我们提到呢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有些技术呢已经领先于国外的品牌了，那么只要我们在综合的这样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方面能够再进一步，那么对于引领未来新能源汽车方面呢，我对中国的汽车产业呢是抱有呢十足的信心。 我觉得呢在电池的创新方面呢最近两年呢中国国内企业确实比较出色，像呢比亚迪那磷酸铁锂电池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比现有的一般的锂电池电力的容量更高，而且呢更安全。那宁德时代呢主要是搞钠离子电池，这个呢也是宁德时代它自己的一种发明。这个钠离子电池比现有的锂电池呢也是电容量呢更高，而且呢这个充电速度更快，是处于呢全球最高水平，在常温下呢充电15分钟就可以达到电池量的80%。 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比较关心，当然两位刚才谈到未来这些汽车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所谓新能源或者说清洁动力的来源还要画一个问号，到底这些电能是来自于传统的化石发出来的，还是真的是来自于清洁能源。但是总体来看呢将来如果说在5到10年或者说15年之后，像美国、日本、挪威、荷兰、印度、德国、法国、英国，如果都根据他们的这个计划把这些计划全都落实的话，那至少车辆的驱动能源的结构来看，这个传统的化石能源就是烧油的这些消费量会大幅的下降，电力的需求会大幅的上升。那如果这样的话会对世界能源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好的，正如朱鑫刚所提到的，那么过去呢我们都知道，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很多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呢，那么跟世界的能源市场的分布以及呢能源的市场的变化呢，都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几场战争呢，可能也是围绕着石油来开展的。那么现在呢，整个国际社会，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环境气候的变化，那么使得呢，我们人类生活的这样的条件，生活的地球可能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着想，所以我们刚才只提到呢，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呢禁售燃油汽车这一方面，像世界各国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计划，也就是说呢，以清洁能源逐渐取代呢传统的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电力。所以这一个呢是对整个的国际的呢能源市场，应该说呢会产生一个呢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传统能源呢，也就化石能源，我们称为呢不可再生的能源。能源市场当然由于受到呢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的影响，所以石油的价格呢依然是在低位。所以在短期内呢，这一个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影响呢不会呢产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像新能源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的这样对世界的影响呢，应该是政治经济包括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它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也就是说呢，就跟我们说呢，整个的电动汽车，也就新能源汽车，那么对传统汽车产业的影响和整个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对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的影响，应该有一些呢相类似之处。那么这都是呢一个必然的发展的趋势，那么也是为了整个呢我们的人类生活的环境这方面的来着想的。所以这个变化呢，我们认为呢，那么对于整个的气候啊环境的影响呢也是越来越大。整个的呢对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合作来应对呢我们日趋恶化的这样一种气候的问题呢，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促进性的推动性的作用。 这个新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呢，将对国际政治结构、政治经济结构发挥呢重大的影响。比方说呢，化石能源如果大规模减少的话，那么呢，就意味着呢，中东地区的石油富国，他们的国家，发展生存未来呢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人们大量的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石油用的越来越少，天然气用的越来越少，那你那些呢只靠石油天然气资源，这个几十年来暴富起来的国家未来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呢非常严峻的问题，非常严峻的考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用风能发电，大家都用太阳能电池发电，都用生物能和潮汐能等等来发电，大家都不用石油了，那你中东地区还有那么重要了吗？所以呢，这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要呢发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另外呢，高技术国家很明显在新能源的使用上会呢有更大的优势。那高技术国家大国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更加具有呢领头羊这样的作用。所以呢，未来的高科技将呢在国家的发展当中也越来越发挥呢非常重大的作用。 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虽然各国汽车能源结构调整的这个节奏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或者说绿色能源未来是不可逆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今天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新能源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更长远来看，更加宏观来看，是当前迫切的气候变化问题有可能会因为能源结构的改变而推进。所以我们期待新技术能够改造我们的生活，也期待新能源、能源文明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